你别忘了，你还要高筑城墙，防敌人反扑。养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养还揭示了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的这个道理的深层含义。所以呀，为什么有些人的病治了好，好了犯，犯了再治，再好再犯，怎么说呀，千锤百炼，练来练去心衰，肝硬化，肾衰，呼吸衰竭，贫血，骨头坏死。你真当你能千锤百炼呢？我告诉你，十回八回人就把元气给练空了，是不是啊？因为药本不治病，药是用其邪，用药的邪气叫以毒攻毒，来攻人体内的邪气。怎么攻？要靠你的元气去攻。所以无论是中医，大家都有这么一句话，说这个人无药可医。啥意思？元气涣散了。所以呀，人无元气，百药不灵。所以呀，在好多病入膏肓的老人在一味的埋怨今天又上当了，今天又吃假药的同时，我跟诸位老哥哥老姐姐说句话，我说呀，你看看你有没有元气了。你买了一台新车没加油，你打不着火，你说人车有毛病，到底是车有毛病还是你有毛病？养生保健，良好的生活习惯是可以用一辈子的，对不对啊？所以呀，人有元气，我们不再依靠药物，我们只需要睡好觉，吃好饭，心情愉快，哎，适当的科学运动，我们的元气就可以源源不断。而当你的元气特别充足的时候，你就可以做到五脏六腑全自动。当你的元气已经补足了的时候，你才有资格用药去调理五脏六腑。而现在呢，有好多朋友连饭都吃不进去了还在吃药，那恕我直言，这样的朋友如果连饭都吃不进去你还在吃药还在打针，那就死路一条了。所以这样的朋友赶紧来吃虫草酒，养你的元气，养你的元阳之气，是不是啊？现在呢，天越来越凉了，越来越冷了，是吧？有不少老哥哥老姐姐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说一年啊，春呢，开春的时候，秋天的时候，老容易什么呢？得病，是吧？结果呢，就提前到医院去打那个通血管的针，是不是啊？叫充血管吗？一年两回。实际上啊，这个是历史遗留问题，这是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乡村医生一个非常不成熟的经验。啥意思啊？说每年呢，一到春天秋天气候一波动，到了心脑血管病的发病期，得了，你有病没病，犯病没犯病的，都来给你打针，打丹参呢，打黄芪，打疏通血管这些东西，是不是啊？打血塞通，哎，结果呢，意思是今年打针，今年不犯了，一年两遍充血管。我听起这个呀，好像什么呢？想起了呀，我们那个小的时候，腊月二十三，小年儿，是吧？扫尘土，打扫卫生啊，啊，这时候呢，啊，女的得包个头巾，啊，男同志呢拿那个报纸叠个帽子，是吧？把那笤帚呢接个竹竿，哎，满屋扫，扫完了擦。哎呦，有一人不小心就把眼睛给迷了，满屋扫的暴吐扬长的。但是现在呢，年轻人可能见不到这样的现象了。为啥呀？因为人家啊， 家里天天呢都保持清洁，是吧？墙上刷的雪白的涂料，是吧？怎么扫它也扫不下来那暴土扬长的灰呀、啊。所以呀、啊，为什么年年充血管，却年年有人因为心脑血管病住院抢救，甚至有的好端端的乐呵呵的走到医院交钱充血管，充了一半充成脑血栓抬回家去的，有的还闹着跟医院打官司，医院说了，你自己来的又不是我请你来的，再说我打的针就是疏通血管的，你血管堵了，那你不充它也得堵啊，所以好多人还惹了很多的嫌弃。实际上这恰恰是因为传统的医疗水平、医疗经验、医疗设施的匮乏而遗留下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因为原来缺医少药，等你犯病的时候呢再打来不及了，天天打你还用不起，怎么办呢？春秋两回两季，一年又两回吧。实际上这就跟我刚才讲的腊月二三小年除尘土是一个道理，人的老化就会动脉硬化，人的糖尿病就会微循环障碍，人的脂肪肝就会高脂血症升血栓。我来问你，你是春秋两季是吧才堵塞的吗？不是，对不对？也就是人的老化是一天一天积攒而来的，所以养生保健防病治病绝对不能线上叫线扎耳朵眼，绝对不是一日曝十日寒的事儿。 曾经呢有这样的一句话说，人这个开车呀，你不但会开，哎，你还得会修，尤其是什么呢，哎，年年大修的车你不如天天保养。你看车作为机器，人家这司机师傅都知道汽车保养的重要，你说那到底是车金贵呢还是人金贵啊？所以啊，人的血管不能年年冲，应该是天天养。那为什么有人乐颠颠的冲血管反而冲出脑血栓了呢？这就跟腊月二十三小年扫灰尘一样，你那好多呀微血栓已经形成了，你平时不注意啊，结果呢冲血管的药扩血管一冲得了，把一些不老实的不稳定的血管的血栓给冲下来了，大量血栓聚集到一起，你不得心梗谁得，你不得脑梗谁得，所以说你花钱打针买病也就不足为怪了。而这个养生是完全可以做到天天养天天防的，包括你啊培固元气，人有了元气脏腑的自我清洁能力，这些都要比你打的冲血管的针好上千倍百倍，而且这个是循序渐进的，而不是弄巧成拙的。 以下是广告时间。普参牌普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说十二正经养生，天人合一的养生之道，说人的肾经的养生之道。什么叫肾呢？哎，祖国中医呢有这样的一句话，说腰为肾之府，摇转不能，肾将疲矣。什么意思啊？是吧？我再说几句话啊，帮助大家来深入理解，是吧？说人老脚先老，胃老腰先痛，对不对？哎，实际上说的是什么呢？说的都是人的肾经。而中医上所讲的肾经，它不单单指的人的解剖学的这一对腰子，它指的是人 主骨生髓，主髓纳气，主人一身之阴，主人一身之阳的先天之本。所以说你肾好不好，哎，你晃晃腰，看你的腰杆硬不硬啊，看你的腰疲不疲劳啊，或者早晨起床的时候伸手摸摸你的后腰眼儿，看它凉不凉啊。这些呢都是评价一个人的肾气是否充足的很生活的一些现象和指标。祖国中医啊，他研究的是人的内脏，让人呢向内看，教会人呢看现象知本质的能力。所以说呀，每一个合格的中医，它都是一部 CT 机，它都有着核磁共振一般的眼睛，不用手术开刀，也不用打 B 超，透过现象就能看本质，是吧？这个不是我夸大口啊，不是我夸这个海口，是吧？就这么多年来啊，就我在这个健康节目当中，包括呢我在养生堂，是吧，和咱们听众朋友接触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叫万无一失呢。还30多岁我说脑萎缩的，一检查回来脑萎缩，对不对？哎，我说肾囊肿的，打完 B 超回来肾囊肿，是吧？我说你胆囊炎的，到院打着 B 超回来没有胆囊炎，大夫说我胆囊壁毛躁，可看有一个不对的了。嘿嘿，真的不对吗？我就问他了，我说你再去一趟医院，你就拿着 B 超单，你问医生，你说我的胆囊壁毛躁和人家胆囊壁光滑的有啥区别呢？结果这人跑了一趟医院回来了，啊，跑了一脸的汗，但是却和颜悦色。哎呀，徐老师你说对了，我是胆囊炎呢，大夫说了毛躁了就是发炎了，两个说法一个事儿。哎，你看看，所以中医何以有这样的透视眼呢？实际上这个不是眼睛的功劳，是传统的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人百病根五脏的道理。人内脏内有五脏六腑，外连四肢百骸，又有人的五官七窍，加上二阴就是九窍，这就是标和本的区别。那今天呢，咱们不把它全面的展开来说，咱们重点的就说这个肾。祖国中医说，肾主骨生髓，肾主骨生髓。所以呢，我把中老年人常见的骨病，包括呢小孩生长发育过慢，个子矮小，我把这些呢统称为骨缺血，是吧？当我提出这个骨缺血的概念和理论的时候，开始呢有很多的专家教授，很多的医生，他们不屑一顾，甚至有人呢直接一针见血说，我们也没看着骨头里边有血管啊，你那骨头缺血从何说起啊？我就直接反问他，我说你生下来的时候多大？人刚生下来的时候一尺多长吧，对不对？而你现在7尺男儿，请问你的骨头难道是喝西北风长长的，还是孙悟空的金箍棒念咒语长长的？所以我常给大家讲，人呢，人的心脏叫人的君主之官，心脏呢又主着人一身的血脉。那为什么主人一身这血脉就能成为人的君主之官呢？因为肺主人一身的皮毛，肝主一身之筋，脾主一身之肉，肾主一身之骨和髓。我不管你是谁，你都不能喝西北风，你都离不开气和血的濡养。 所以气血被誉为是人生命的根本，经络被誉为是生命的高速公路，是生命线。哦，刚才那些一针见血的专家，一针见血不屑一顾的大夫，哦，点头喽。我又给他们补充了，我说此肾非彼肾。在西方医学当中，肾脏指的是两个腰子，叫泌尿系统，起到的是排毒的作用和激素分泌的作用。人要是肾衰竭尿毒症了，你透析还能活。但是大家注意观察，那些靠透析机过日子的老哥哥老姐姐，甚至有些年轻人，你会发现你还会得好多的怪病，比如说牙齿松动，比如说骨质增生，比如说骨质疏松症，再比如说脑动脉硬化、脑萎缩，是吧？生理学上、解剖学上不说你那个肾是排毒的吗？那你做了人工透析机，你解决了人的排毒作用，那么牙为什么掉了？大脑为什么萎缩了？颈椎腰椎为什么长骨质增生？人为什么得压缩性骨折？你给我说出个道道来。大夫说了，哦，这个是世界医学难题啊，我们解释不了。我说你谦虚了，我们的祖先早在几千年前就把这个说得清楚明白。怎么说？肾主骨生髓，肾主髓纳气。主骨，肾经主的人不得骨质增生，不得骨质疏松症。肾经主的人没有脑萎缩，没有浑身浮肿。肾经主的人牙齿坚固，耳聪目明。肾经足的人百会穴不塌陷，肾经足的人睡觉踏实不起夜，肾经足的人改小便特别有劲儿，肾经足的人他特别的精神，因为肾藏精心藏神，他还不失眠，还记忆力特别好。所以啊，中医西医不分家，只不过是他是站在了两个角度，一个是站在东方天人合一整体观念去看这个人，去看这个生命，去看这个宇宙，一个呢是站在西方用化整为零的方式去看这个人，把人划分成很多的系统，很多的零件，很多的细胞，甚至于很多的氨基酸片段，看制成很多的基因。你不能说哪个对，你也不能说哪个错，它只是认识观念上的不同。但是最后认识观念上的不同，同样也决定了截然不同的一个结果。一个是拆了东墙补西墙，最后发现东墙也拆了，西墙没补上，南墙北墙呢也都垮塌了，那么就只会一场空，竹篮打水一场空。而另外一个呢，东墙没有拆，它坚固了东墙，另外呢又脱了砖砌好了西墙，在砌西墙的同时呢又坚固了南墙北墙。城墙坚固不说，它在墙里还种了粮食，还种了水果蔬菜，还开辟了足球场、篮球场，是不是啊？甚至呢，还开了鱼塘。哦，有吃有喝，有玩有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自给自足，自力更生。同时呢，他在城墙上还开了个门，没忘了和人家交流，和人家学习，所以城墙就越来越坚固，而且墙里呢越来越发达，墙外呢坏的东西进不来，好的东西呢还经常被学习到，还经常的提高。这是啥呀？这就是一个健康的人，一个元气十足 五脏六腑全自动的人，你怎么才能元气十足啊？阿司匹林不补元气，青霉素消耗元气，吃泻药跑多拉稀的药会大耗元气，手术开刀大破元气。好了，吃虫草酒，这些都能养你的元气，都能呢强壮你的五脏六腑。所以是，这就是健康，换了一种思路，换了一种方式方法。原来健康也可以来得很简单，很生活，甚至于很风调雨顺，是吧？好了，下面咱们就把骨质增生症和骨质疏松症它调理的要点给大家说一说。首先来说啊，什么样的人得骨质增生啊？什么样的人得骨质增生？受力啊，受力。你比如长时间站立的，长时间坐着的，长时间负重的，是吧？经常站着的人，腰和腿、足跟得骨质增生；经常坐着的，颈椎和腰椎得骨质增生。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常识，骨质增生就好比啊，树上长了结疤一样，它是在人的受力的地方来长，啊。所以呀，为什么骨折的人医生让你早下地呀？因为越早的下地，越早的承受力量，你的骨头愈合生长的就越快，是不是啊？那么骨质疏松呢？缺乏力量的得骨质疏松，是吧？你像呢，长时间的什么呢？缺乏运动，啊，长时间的缺乏运动，身体过于瘦削，长时间的熬夜，慢性的营养不良，缺乏运动，说这样的人呢得骨质疏松。所以骨质疏松往哪儿得呀？哎，经常卧床的老人腰椎骨质疏松，缺乏运动的老人，老在家里待着的肋巴骨骨质疏松，手腕的骨质疏松。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有被誉为三大基石的壮督推任、木桶玉足啊、晨起醒脑三式，这是基础疗法。另外呢，还有中医的导引术叫养生六式啊，养生六式。这里呢有一个起和收的，另外呢还有五脏调和。起势和收势，也就是告诉大家，人只有静的时候你才能调五脏，你心神烦乱的时候你是不能做中医导引术的，是吧？实际上呢，从唐道之前，唐代以前呢，中国的医生叫道医，讲求呢修炼，讲求呢修身养性。自唐之后啊，孙思邈的那个年代开始，便有了儒医，也就是百家争鸣，各论其道。所以呢，中国的中医在医理上出现了一次什么呢？历史的飞跃。所以呀，道医和儒医，它恰恰体现了祖国中医讲实践、重理论、理论相实践、 相结合的这么一大特色。但是近些年来呢，这些啊逐渐的都开始失传了。怎么说呀，中医不会号脉，中医只会开药，是不是啊？西医呢不会问诊，西医呢只会看化验单。所以说呀，有的人讲说这是高科技的产物，有那么先进的设备，还要什么问诊，还要什么四诊合参呢？甚至好多中医院什么 CT 核磁是吧，也登上了大堂了。实际上啊，不客气的讲，这恰恰是祖国传统中医药文化的一个迷失，是吧？就像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我们要不要吃饭呢？我们还得吃饭呢。我们有钱了，我们要不要睡觉啊？我们还得睡觉啊。哦，我们有钱有房有车了，我们要不要走路啊？我们还得走路啊。生活条件好了，结果呢，有的人饭吃的不节制了，觉睡的不安稳了，路走的少了，好了，你就要得富贵病。所以呀，科学现代化了，人的生活的现代化和传统，它不应该是相背离的，相反，它是应该相促进的。这叫啥？这就叫天人合一的养生之道。你违背了天人合一的这个规律，这个原则，那么呢，你就会得病，甚至得的是疑难病，是不是？那么反过来呢，如果您能遵循这些养生之道去生活，去工作，去思维，去学习，去享受健康带给你的快乐，生活条件好了，我们依然有饮食有节，工作很繁忙，但是我们没忘记要起居有常，有房有车了，我们还要多多的亲近大自然，让我们这两条腿每天走它三里路，一辈子走它十万八千里，我们的人生才能是健康无病无痛苦的。所以啊，世界卫生组织它也不得不承认生活行为造病。好了，我今天告诉大家伙，生活行为还可以造健康。生活行为造病是因为它违背了人们的生存之道，生活行为造健康是因为我们遵循了人体健康长寿的天人合一的养生之道。所以啊，不单单是要把方法教给大家，不单单是要让大家的身体健康，其实有比身体健康更重要的事儿，就是要先让人的心健康，让人的思想健康，让人的文化健康。所以呀，不是魔术师变戏法，它源自于博大精深的中医，它取材自现代的西方医学，在科学的层面，在生活的层面，在医学医理的层面，让每一个百姓来重新的尊重中医，来重新的认识祖国的中医药文化。很多人原来认为中医是骗人的，认为中医啊是专门为药铺卖药的托，听了文化之后，他们对祖国的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认识，甚至好多人同我一起有了共识，大家共同的感知得到 说中国人，我们现代的中国人，我们真的到了应该认祖归宗的时候了，我们真的应该对我们中国几千年的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应该好好的去学习它，好好的去继承它，好好的去发扬它。不然啊，百年之后我们九泉之下何以见列祖列宗啊，对不对？所以中医不能失传，在中医不能失传的前提条件下，我们还要让中医更科学。但是呢，我还要给大家说，实质上有人曾经说中医不科学，而这样的人实质上并不是中医不科学，而是说这话的人太愚昧了，是吧？近几十年有多少科学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一项一项的证实了中医这是正确的，那是正确的。所以我告诉大家，培固元气，酒多了伤肝，虫草酒不伤肝反倒养肝，润肺而补肾，这是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所认可的，所要主要传承的。但是用现代科学，有的现在还无法解释，你解释不了不要紧，科学事实摆在了面前，你解释不了不要紧，我可以来解答。所以我告诉大家，中西医相结合的养生文化，那些科学所解释不了的一些现象和知识，并不是它不科学，而是科学它的智慧还远不及我们祖先的智慧。而我们现代人在某些层面上，我们的智慧也远远的逊色于我们的祖先。所以智慧和科学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智慧是要远远的超过科学。也恰恰因为智慧对科学的超越，才会有科学的发展。所以告诉大家，智慧是科学发展的动力。所以呀，我们现在有好多的中老年朋友，久病在身的人，原来大家还总说呢，哎呦，我是一体多病，是吧？我久病缠身，久病成医。听了我的文化之后，你还医吗？你医啥呀？你医呀？久病成医的都是庸医。如果你不是庸医，你病早好了。所以久病成的是愚昧，是医盲。所以大家听了之后如梦方醒，真正的认识到健康要靠自己，健康要把握在自己手里，健康和疾病都是自作自受。你想做健康，你就遵循养生有道，科学养生的生活方式。你想做病啊，你就糟践自己，想做健康需要持之以恒的，想做病很容易。所以真正的健康不是靠医药，而是靠文化的传承。因为有了文化，你就有了行为之道，你就有了养生之道，只此而已。特别这段时间我给大家在详实的讲解十二正经的养生之道，什么时辰该睡觉，你睡了你就合了天地之道，你不睡你就违背了天地之道，违背了就要受惩罚。什么时候该起床，起了你就吸纳了大自然的阳气，养了你的身体，你就可以二便畅通。 你没起，你的阳气就没有得到补充，你自然而然会便秘，你自然而然会一天没精神，你自然而然在下一个时辰，在该吃饭的时辰，你刚起床，在吃饭的时辰你就没有胃口，一步落后，步步落后。所以呀，中医养生不但告诉你什么时候该吃，什么时候该拉，什么时候该睡，什么时候该醒，十二正经养生之道还告诉你什么时候该娶妻，什么时候该生子，什么时候该结房事，什么时候该养生，什么时候该喝酒，什么时候该加衣服，什么时候该出汗，什么时候不能出汗，什么时候该锻炼身体，什么时候该呼呼的睡大觉。所以啊，中医养生文化，天人合一的养生之道，就是遵循着自然的规律，用宇宙的生物钟，用宇宙的波来影响人的生物钟，来影响人的生物波，这两个波达到切合，那就形成了百年共振，天寿120岁。所以长寿不是梦想。前一段时间呢，大家可能看了诺贝尔颁奖礼，是吧？说美国科学家吧，三个科学家找到了人体长生不老的金钥匙。说呀，长生不老就是人体的端粒酶在起作用。那我告诉你，如果你认为那是科学的话，我告诉你，有比诺贝尔奖的科学更高的智慧。我告诉你，人的真正的长寿的基因，真正的长寿密码，它不是什么端粒酶不端粒酶，包括它端粒酶的存在，也是人体生物波和大自然的宇宙波的一个切合。那这个波受着人的情绪的影响，受着人的元气的作用，这个波受着人体经络的共振的影响，受着人体红外能量的影响，受着人体生物磁场的波动的影响。 以下是广告时间。乐健阳光牌辅酶 Q10 软胶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保健食品国食健字记2015-0480。本品是以辅酶 Q10 橄榄油、蜂蜡、明胶、甘油、纯化水、二氧化钛、柠檬黄、诱惑红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过敏体质人群。注意事项，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食用本品时应向医生咨询。广告批准文号鲁石健广审生地号。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我给大家呢先重点的说一说智慧和科学层面的问题，是吧？有的人常问呢，您讲的是科学养生之道，那为什么总天天在给大家说养生大智慧呢？实际上呢，我想告诉大家，智慧远远的要高于科学。你比如说，中国的经络学，经络者，人体气血的通道，内连五脏六腑，外络四肢百骸，沟通上下，连通内外，决生死，调百病，不可不通。可见呢，这个经络对人体的生命多重要。所以经络呀，被整个中医界呢誉为是人体的生命线，不通了就要得病，甚至呢不通了人可能就没了性命。 那么中国的经络学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但是呢，在200多年前，西方医学由传教士引入了东方。西方医学呢是讲什么呢？讲科学实践，是吧？用小白鼠、大白鼠，用大白兔，甚至用狗来做动物实验，是不是？那这样一来呢，人们呢通过解剖手术，是吧，在动物身上，包括呢在人的身上，没有找到中医所说的经络，找到的是血管、神经、肌肉、淋巴、组织、血液等等。于是啊，这个西方医学就说了，这个中医它不科学，是不是？甚至好多学中医的人，甚至好多中国人也直摇头，哎呀，我们中医不科学。但是我告诉你，我们的中医文化很智慧。为什么呢？因为好多被西方医学誉为世界医学难题的问题，解决不了、医治不了的，就是运用了那些被西方医学认为不科学的方法，结果呢，起死回生，转危为安。你科学，你科学放疗化疗，半条命了。你科学吃不进去饭，还在打针，最后呢，人和病同归于尽，人财两空。那我想问问大家，到底是科学重要还是智慧重要啊？而且呢，还有好多好多不争的事实。哦，后来西方医学，我们中国人运用西方医学的技术，运用电生理技术，证明了两个腧穴之间低电位，电阻小，电流通过快，证明了人体的经络的存在。后来呢，我又给大家用西方医学的详实的分析，告诉大家为什么在人生命终结之后，或者说在死人的身上找不着经络。其道理就是因为经络是人体的血液、淋巴液、组织液、神经递质，是这些具有生命活力的物质它的一个定向的流动。而祖国中医说的也很好啊，气血乃人生命之根本，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你人生命的完结，你气都断了，你的血自然而然就死掉了。气和血不能定向离动了，经络自然就空虚了，它就不存在了。所以经络看不见摸不着，它却客观事实的存在，它却影响着人的生老病亡。就像人们根本看不着空气，我们却呼吸着空气当中的氧气。后来呢，也是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分离出了空气当中的氧气，做成了氧气瓶，或者人制造出了氧气给病危的人吸氧。所以我告诉大家，并不是中医不科学，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会一步一步的认识认可中医。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人的智慧远远的高过科学。好多事情科学解释不了，只能说明科学还落后，只此而已。所以啊，我让大家来学习，来感受中西医相结合的养生智慧。我们不想论孰是孰非，我们只是想教百姓朋友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眼见为实啊，身有所感为真， 让养生更生活，让健康更快乐，让我们大家用身体能够感知得到、感触得到健康在身体内的流淌，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让大家喝虫草黄金酒，养肺肾二脏。所以呀，我在健康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十二正经养生，十二个时辰，让我们大家起居有常。所以中医是非常的高深莫测，中医是非常的智慧，因为它不用刀，不用把人划开，它就能知道人体的内部是怎个样子的。这叫自知者明，是中医向内看的高深的文化和智慧。而且不但向内看，中医还告诉大家，人百病根五脏。在你还笑话中医不科学的时候，在你还在头疼医头、脚疼治脚的时候，祖国中医文化几千年前就研究出来了，人百病根五脏，五脏在内，四肢百骸在外，攘外必先安内，内调脏腑的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长寿。而只懂得治标的人，你是无法长寿的。所以只此而已啊。那么十二正经养生，我现在给大家正在讲肾经和膀胱经。我们曾经告诉过大家，午后低热是大病。那么这个午后指的是下午三点到五点，申时足太阳膀胱经当令。十二生肖说的是申猴酉鸡。什么是猴子？猴子是上窜下跳，所以下午三点是人呢最聪明、大脑思维最快捷的时候。所以啊，大公司大企业开董事会，学校呢要搞智力竞赛，几点？一定要定在下午的三点到五点，包括有很重要的高科技的事情就要做，也要定在下午的三点到五点。但是你说呀，我正在组织董事会，我发现我下面的这个董事啊、经理啊，开会打瞌睡，那我告诉你老板，你就可以直接把他开除掉。为什么？因为下午三点到五点是足太阳膀胱经当令，是人体啊气血最旺盛，像猴子一样上蹿下跳的时候，这个时候打瞌睡的人将来早晚得脑萎缩。所以留他干什么呢？你给他养老啊，还是让他给你企业创造利润呢？所以这个时候打瞌睡的人身体一定有病。那么午后低热呢，也是肾经大亏之兆，有的是先天不足，有的是后天失养。既然讲到了膀胱经，我还要说说夜尿频多的事儿。因为啊，我已经不止一次的给大家讲过，说夜尿频多不是前列腺的事儿，是不是啊？但是好多人总是不听劝呢，死活要把前列腺拿下，拿掉了前列腺，你夜尿就不多了。嘿嘿，这回不单夜尿多，白天都把不住门了。这叫啥？这叫不知好人心，是吧？狗咬吕洞宾，这是八仙里的故事，是不是？哎，说什么意思啊？啊，大家可能看过这个神话故事，是吧？说这个八仙，是吧？这个吕洞宾呢，去点化何仙姑去，是吧？但是呢，这个吕洞宾呢，啊，变换模样，啊，变作一个坏人，哎，结果呢，这狗就追着他咬，是吧？这说明啥呀？就说明，是吧？被现象所迷惑，被一些什么呢？谬误的东西所影响，是吧？那么一个好的中医，我们绝对不能只观其标， 要入木三分，看其本。所以呀，只会看四肢百骸的人，只会相面的人，不是好的中医。一个合格的中医一定要做到入木三分，看根本，闻其一而知其二三，是吧？所以不管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你一定要知道你的夜尿多。我举个例子啊，说咱们家水龙头坏了，你能说它光晚上漏水，白天它就不漏水？龙头水龙头坏了你不修它自己就好了，哪来那样的好事啊？所以呢，人是一个生命体，人是个小宇宙，天地万物自然是个大宇宙，是吧？晚上呢阳气亏，人夜尿频，就是人的阳精不足。而人管小便的、管走路的这个阳精呢，叫太阳精，足太阳膀胱精，管小便，管两条腿的力量。还有一个膀胱精，还有一个太阳精啊，叫什么呢？叫手太阳小肠精，管什么呢？管消化啊，管吸收。所以呢，人思虑多的人就耗费心神，小肠经不好呢，人的干吃不长肉，吸收不好，甚至容易吃了饭打盹儿啊。咱别跑题啊，咱接着回到膀胱经这儿啊。所以这怎么办呢？哎，这个呢叫做叩齿提肛，吞津咽液法，快的可以当夜见效，减少夜尿的情况。另外呢，用热盐袋温灸命门，哎，他都管你这个。但是有些老年朋友稀里糊涂的把前列腺割掉了，甚至有的人呢说眼见为实啊，我到医院拍片子，我确实前列腺大了。你的前列腺为什么大呀？因为它虚了。所以也是告诉大家，扁桃腺发炎，扁桃腺肥大，前列腺发炎，前列腺肥大，包括得了肝硬化的脾肿大，都是因为脏腑空虚。而您前列腺的肥大，就是还是你的肾精亏，膀胱精空虚所致。所以做这个方法，三个月到半年打 B 超，好多老年朋友七到十五天解决了尿频的问题不说，再打 B 超，这是半年或者三个月，原来肥大的前列腺怎么还缩小了，恢复到正常了。哎，这就是人体经络学的奥妙。所以什么是健康？健康就是阴阳平衡，健康就是五脏调和，健康就是五脏六腑各司其职，而不是你看谁不顺眼就把谁割了，谁有病你就把谁手术了，那样的方法是治不了根儿的，相反雪上加霜，会给人带来更大的损伤。那么也有听众朋友问我呀，我这病大夫不让我喝酒啊，这个大家要记清，我也反对人酗酒，但是酗酒和养生